滚烫的热情打开我心扉，用爱筑起的巢不小心被摧毁，用心编织的梦支离破碎。花花的世界让我双眼蒙了灰，逢场作戏让我有家不能回，深深的殿堂在心里最珍贵，梦中的彩虹不怕风来吹。梦中的彩虹不怕风来吹。